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0集，真凶是谁？ 这世上妖怪本来就少，大家交个朋友呗，相互帮助。刚刚那个可能也是妖怪。 这是什么好日子呀？妖怪聚齐了开会吗？秦昉失笑，一语戳破。 你其实是怕他，所以找人保护你，是不是？ 怕？切，笑话，他怎么会怕呢？他只不过是暂时打不过孔金华罢了。小西竹的心里想着，这秦昉真是越来越讨厌了。以前自己说一他都不敢讲二的。西竹心里的火腾腾的，喉咙里那句你知道我是谁吗险些就要脱口而出了。忽然又警醒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以前秦昉对他恭敬是因为他占有绝对的优势，现在两个人的处境几乎是掉了个个儿了，所谓的凤凰落架不如鸡，虎落平阳遭犬欺。西竹可以被人欺负嘲笑，司藤是不可以的。哼，反正等自己变回司藤之后，谁会知道西竹这档子事儿啊？他换了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。 看在大家都是石头的份儿上。 秦昉看了他一眼，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。西竹眼巴巴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简直是垂头丧气到沮丧了，就知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秦昉整天跟易如待在一块儿，能好到哪儿去呀？哎，自己要么去找严福瑞吧，实在不行的话，王乾坤也行啊，好歹大家都是熟人。正在胡思乱想间，前面忽然飘过来一句： 还不走？ 咦，秦昉这是同意了。 冒雨回到车上，秦昉拿了毛巾给西竹，西竹接过来在脸上一通抹，抹着抹着心里陡然一动，这个晚上秦昉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？说是一路跟着自己，好像太把自己给当回事儿了，莫非他是一直跟着孔金华的？ 你是不是觉得孔金华有问题？ 秦昉没有看他，启动了车子的雨刷。 他当然有问题，他没问题的话能徒手爬到六楼的墙边吗？还有，你刚刚跟我说别让他发现，他很厉害吗？ 西竹没有说话，雨刷有节律地左右摆动着，刚把前挡玻璃擦干净，新一轮的雨渍就下来了。孔金华很厉害吗？未必呀。虽然笃定他是个妖，虽然连续几次孔金华都有让人毛骨悚然的表现，但西竹就是有一种直觉，即便他是个妖怪，比起沈银灯或者是白鹰，那也是差得远了。至于为什么别让他发现，那是因为他忽然有了个打算。他没有正面回答秦昉的问题。 那个易如是孔金华的女儿吗？ 是，她从前也叫西竹。 西竹蹭地坐直了身子。 你跟她怎么认识的？ 雨还大，秦昉一时半会儿也不急着走，大致把易如的事情说了说。秦昉知道反正西竹也并不真的是三四岁的孩子，他也就不隐瞒那些血腥的情节和横泄的勾当了。西竹的眼睛越瞪越大。 他被人拍了照片吗？他说要报警吗？会是那几个人动的手吗？你和他打过？胳膊很硬吗？还有呢？还发现了什么？ 还发现了什么？当时动手也只是很短的时间，没有发现太多的异样了。秦昉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西竹忽然冒出一句： 凶手会不会是龚金华？我看过他藏着的易如的照片，起初我还奇怪他怎么会有那样赤裸的照片，现在想想，既然是那几个小混混拍的，他们听说易如要报警，可能拿照片威胁他，然后不知怎么的落到龚金华手里了。龚金华的胳膊也很硬啊，刚刚我拿刀子扎他，扎在他胳膊上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秦放下意识反驳， 可是那天晚上和我交手的人身材高大，分明是个男人。 说到一半，秦放自己止住了，心头升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。分明是个男人，他还曾经一度怀疑过孔金华那个夫妻感情不好的丈夫，但是就在这刹那，电光火石的点醒，他忽然反应了过来，当初的沈银灯不就是非男非女吗？如果这个孔金华是可男可女，但是偏女人多些呢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有一个几乎不露面但是从未离婚的老公了。毕竟在现代这样的社会，正常的夫妻形态做事会更方便些，比如领养孩子。那么只剩下一个疑问了， 易如跟我说过他妈妈对他一直都很好，从来就没舍得打过他一下，是出于什么原因忽然间一反常态要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呢？ 你不要想着是杀掉啊，杀掉是多简单的事儿，拿着把刀喉咙那里一抹，人就死了。他不是把易如杀掉，是一下下砍掉了他的手脚。如果当初你没有出现，谁知道他是要杀掉易如还是砍断他的手脚就算了呢？ 杀掉一个人跟砍掉四肢有分别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秦放甚至觉得后者更残忍些，一刀毙命好过生不如死的活着吧。西竹的眼睛里闪过奇异的光，他说， 再让我知道两件事就好了，一是孔金华到底是什么妖怪，二是他至少收养过三个西竹，我是第三个，易如是第二个，我想知道第一个西竹发生了什么事。 回到酒店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西竹困得不行，眼皮掀都掀不开了，进了房间就爬上了沙发，张牙舞爪地趴住了，倒头就睡。秦芳问他， 妖怪也会困吗？ 西竹含混不清地说了句， 啊，小妖怪啊。 说完了就不吭气了，睡得呼哈呼哈的，像只蜷缩的小狗似的。秦芳帮他脱掉了鞋袜，抱起了放到床上，拉过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。他沉默着看了西竹好久，小妖怪嘛，总会长大的。西竹这一觉一直睡到了日暮西山，打着哈欠起来时几乎是一点时间概念都没了。依着早晨起床的步骤，先去洗手间，爬下床的时候看到秦放就坐在边上的沙发上看书，还跟他寒暄了一句， 起这么早啊？ 秦放笑起来， 哼，这一天已经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了。 有意思的事？ 西竹当时就清醒了，这一天确实发生了几件事，是否真的那么有意思就不好说了。林娟醒了之后，先是打电话报警，尖叫着，啊，孩子丢了，孩子丢了。反应过来之后又打电话过去道歉，说是自己记错了，应该是孩子家长半夜把孩子给抱走了。幼儿园的几个老师找去了孔金华家，怎么都敲不开孔家的门。孔金华没有回家，但同时也没有不依不饶地跑到幼儿园去讨要西竹。秦放利用白天的时间去打听了一下孔金华的情况。 果不其然，在一如之前，孔京华的确还曾领养过一个孩子，只是那孩子五六岁时就夭折了，据说是得了肺结核。肺结核？西竹对这个病不大清楚。 这种病很严重吗？ 会传染，以前的医疗水平不高，得了这种病很严重的，但是现在不算什么了不得的病了。不过那个孩子死的时候是1980几年，那时候生活水平普遍不高，也是有可能的。 说到这时，秦放顿了顿。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，如果那个孩子不是正常得病死的，那么极有可能还是孔金华动的手脚。 如果说孔金华当初杀易如是因为易如行径混乱不听话，导致他急怒攻心一时昏了头，这倒还说得过去。但是第一个西主只五六岁的年纪，又不像眼前的这个西主人小鬼大的，他能做出什么忤逆了孔金华的事情呢？孔金华又会去哪儿呢？秦放觉得应该不会走得太远，毕竟孔金华可能关心的两个人，易如还有西竹都还在这里，而西竹关心的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，这孔金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怪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